好，现在取经经文起见。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翻咗的时候，我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先念单数，右手边的姊妹念双数。准备，一二三。 东西亚的 神来也， 我见你坐在高高的座上，他衣裳褴褛，面目狰狞， 形象像牛羊的狮子，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即使不难说，正在 万军之耶和华，他永光吹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跟他的亲戚痛并充满了烟雾，那些人说 快 向我生命来了，说我的嘴唇是不吃的，不去看不吃的人痛，所以你们在前 往 之前有一个 人 听我眼前说来向我们前去我房间，他带回我的口 看 那些看见了你的嘴，你的嘴里也垂掉，你的嘴里就赦免了。信主的心说，我差遣谁呢？谁能跟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必须到 明天，却不明白，今天才明白，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里蒙羞。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恐怕 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 我就说，主啊，你怎么这些为止了？他说，这都情况后来不能拒绝，昏无人物，地上极其冷， 并 且有了超人见到远方，而且听来他杀的土地不多。千万些少的人，愿我有十分之一，特别贪恋，向耶稣献出最好的，做自己的全权的，在圣洁的中，我终有神的喜乐。愿神祝福领他话语的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我牧师。 正如刚才领诗的姐妹带领我们唱了这许多的诗歌，在十二月份我们纪念主的降生，我特别选了许多的经文都跟救主降生有关，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大量的经文，刚才读的是第六章，第七章就是以马内利这个预言童女要怀孕生子。在讲到之前，我们也是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像元哥可能预备下礼拜就要住院要开刀如果有病房的话，我们也特别为这个医生能够做正确的诊断是否开刀要怎么开因为也是有危险性。那今天早上我也接到从那个林老师给我的 email， 那提到他回到台湾照顾他的妻子钟老师因为他这个髋关节发炎之前用类固醇但是也带来一些副作用，那现在也在考虑要开刀还是不开刀为这个事情特别来祷告。我们也为钱妈妈，我们看到钱妈妈没有坐在我们当中那这段时间因为她这个长这个 shingles 就是所谓的带状疱疹，那就是很痛，那她的胸部身体都很疼痛真是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他这么大的岁数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为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当然我们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来代祷各位知道吗？在北美在美国，光是2015年这个枪击案的频率，每几天就出现一件枪击案，这个频率是每一天至少有一个枪击案。到十二月初这个国家2015年就发生了355件枪击案，一年365天到十二月初到上个月为 355件枪击案，很多是超过四个人以上的，所谓的有伤亡，死亡人数超过467人，受伤人数1318人，就在今年，平均每天1.6件枪击案在北美，在各位所居住的这个国家发生，所以我们是在为这个国家求助来赏赐平安这个暴力还有其他许多的问题，待会也会提到，真的求主怜悯，带来真正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传扬这个平安的福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特别为钱妈妈希望她从这个带状疱疹当中，这个感染当中能够尽速的复原恢复她的抵抗力，求主怜悯保守她，今年已经95岁，在我们当中实在是主你的恩典求主纪念他，看顾他，安慰他，医治他。我们也继续为袁哥、袁弟兄来祷告明天可能要住院如果有合适的病床我们也为医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否要来开刀也求主来鼓励安慰袁哥还有所有的家人。也继续为钟老师在台湾现在也是这个髋关节发炎真的求主你来医治安慰他的心非常的疼痛，也让林老师能够陪伴他，照顾他，鼓励他，安慰他。我们也为这个国家来求平安看见几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枪击案件来发生，为这个枪支的管制，为人心不再寻求这样子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来仇恨在这个国家里蔓延，不论是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期待这个月份，这个当全美各地来庆祝、来纪念这位平安的君王降生的时候，主真的是带来平安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传扬这个平安的福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我的主题是：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了吗？在每年12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有拉丁牧的宣教的奉献，各位手上大部分弟兄姊妹也许已经拿到了这个拉丁牧这位姐妹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生平简单的生平在1873年那年她才32岁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从神学院里面当时是很少数在美国南方里面完成高等教育的一个姐妹32岁，她精通8国语言希伯来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后来她又学了中文非常聪明的一个姐妹，神让她看见中国福音的需要所以在32岁的时候就来到中国这块大地那如果各位在网络上那他这个网站上就有许多当时的一些照片，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放给大家来看，但我们只看短短的一段影片。他来到中国这个地区，他特别换装成中国的服装一直到他到了1912年那个时候所谓国民政府刚成立所以这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地图那时候山东发生了大饥荒那宣教士把他自己的食物都捐给当地的中国人，他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吃，后来太过虚弱了，人家把他送上一个往日本神户的船上，船还没靠岸之前他就死了，因为虚弱，因为缺乏营养死了，后来身体就运回到美国来但是这段期间从1888年从他开始宣教他写信到美国的美南浸信会的差会，就开始从1888年到今天120-130年，都有这样子的宣教奉献来支持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事实上，这样的预算是占整个美南浸信会一半以上比如说美南浸信会我们所属的这个宗派，我们一半以上的预算除了教会运作，我们捐出去一半以上预算都是用在海外宣教所以我们来看一小段影片那今天这些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来做什么 broken, with billions living in darkness, striving to find hope on their own. That's why we go to sprawling cities, impoverished villages, and war-torn countries. We go because God is worthy of all worship, and we are His missionary people, sharing the only hope for this broken world, Jesus Christ. That is why we go. Since 1845, IMB has helped churches participate in God's global mission. And today, through IMB, churches are sendi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join limitless missionary teams in the rapidly growing global cities and the harder to access extremes like deserts, jungles, and war zones. From students to professionals, to retirees to full-time church planters, every Christian has a part to play. Your gifts to the 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 make it possible for IMB to partner with local churches to equip ordinary Christians to make disciples and multiply churches among unreached people and places, fulfilling Christ's commission to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还有其他的一些宣教士的影片，各位可以在这个IMB 就是国际宣教会的网站上来看。我想拉丁姆姐妹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她已经过世了100多年1912年她被主接去之后100多年之后在全美各地的浸信会仍然纪念她就好像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土里里面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她也没想到以她的名这个拉丁姆的这个宣教奉献每年可以支持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包括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今天所说的叙利亚、伊拉克，都有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士在当中。所以未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两三个礼拜，假使您对这个宣教奉献有感动、有负担您奉献的时候您的支票的左下角这个 memo 就特别就写拉丁姆offering 拉丁姆 offering， 那教会会把这样子的奉献直接转给国际宣教会。那我们教会也会，我们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笔宣教奉献是作为拉丁姆的宣教奉献。如果你有个人愿意支持海外宣教士，也请可以在这您的支票上面来注明拉丁姆也没有想到今日中国的福音会这么的兴旺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 CNN 的报告统计说，到了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基督徒人数会超过北美，会超过美国。这些人就像一粒麦子，都在土里死了他看见主给他的一个意象跟负担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这位年轻人，当时以赛亚。他也是蒙了神的呼召神呼召他要来对这个国家来发预言来传讲神的信息所以我们回到各位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以赛亚当时的时代就好像今日一样各位刚才读这段经文城墙荒凉等等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了亚述就是今日的叙利亚这块地方后来我们知道南国犹大正如那个时候以赛亚所在的这个南国犹大后来也被巴比伦就是今日的伊拉克所灭你会发现中东这个地区那样的战火几千年来都是如此那神给他的仆人这个年轻的以赛亚看见了什么呢我们通常看见的就是这些断壁残垣这些战争这些死亡这些绝望神给以赛亚先看见什么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 宝座上。他把以赛亚的眼目从这些战乱，从这些死亡，从这些绝望当中看见，在这个日光之上，这位主仍然在掌权。他身旁有这个天使撒拉弗敬拜赞美，呼喊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哪里？充满了全地。好，常常我们沮丧，常常我们失望，我们以为这地球这个地上是某某国家在掌权，是美国在掌权，是法国在掌权，是英国在掌权，还是俄罗斯在掌权，还是阿拉伯，还是叙利亚，还是 IS 在掌权。不是的，神调转以赛亚的眼目，在当时也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他看见的是这位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以至于这些天使都忍不住要欢呼说：圣哉圣哉圣哉，一次两次三次啊！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便充满了烟云。所以你我的盼望何在啊？当我们看见地上的政府，地上的领袖，我们会失望。当时以赛亚一个伟大的君王叫乌西亚王驾崩了啊，地上的君王一个来一个又走啊，地上的权柄很有限，即使他是一个权威能力胜过众人的君王，也同样会放下他手上的权柄。神帮助以赛亚不再看重这个地上的君王，你我也是如此。如果你看到地上的君王，我们真的会失望，这个总统来了，这个总统卸任了，换了又一个新的总统，或是某某国家又有新的领导者起来，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在于这位主，他仍然掌权，他要用他的方式使他的荣耀来充满全地。所以我们来赞美他，在我们忧伤沮丧害怕的时候，我们来赞美他。不仅如此，以赛亚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自己的光景。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什么叫嘴唇不洁啊？那不是他没有刷牙漱口啊，他发现他所说的话是不洁的。那我们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内心所发出来的。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嘴里就说出来。以赛亚发现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讨神的喜悦，他所思想的所说的并不能得着神的合乎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常常也是如此，我们所说的话许多是埋怨的，许多是攻击别人的，我们甚至在别人的背后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们甚至对神也有许多的埋怨抱怨。我想就以赛亚而言，当时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的国家一半以上，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灭了，那如今我们的犹大国也面临另外一个新的帝国巴比伦的一个威胁啊，我们可能对神有许多的埋怨，我们有可能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有许多的不满跟埋怨，甚至苦读。以赛亚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也跟他身旁的人一样，他并没有比身旁的人更好。我住在那个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他身旁的人也是这样子如此。那前两天这个纽约时报 New York Daily News 他的头版啊，他的标题就是 God is not fixing it。他是说神不能够改变这个现状，特别我们看见加州发生了这样子连续的一个枪击案之后啊，一些政治人物出来代祷安慰，但是纽约时报说这有什么用呢？你们的祷告有什么用呢？ God is not fixing it 啊，真的是如此吗？你发现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这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不仅如此，以赛亚看见了这位圣洁的大君王， 我们这些有罪人看见这个圣洁大君王，我们是无法存活的。所以他就说 Woe, it's me, for I am lost. 祸灾啊，我灭亡了。他发现自己真实的光景，他不是只是指责别人。常常我们看见哇，都是别人的错，政府的错，其他宗教的穆斯林的错，某某政权的错。以赛亚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是不配的人，是不蒙悦纳的人。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看见神差遣了这个天使来洁净了他。我们想到新约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施洗约翰说，当耶稣来的时候，要用火跟圣灵来为你们施洗，这个火要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不洁，以至于我们的罪恶就得到赦免，得到洁净，能够被主差遣所使用。所以神先洁净了以赛亚，神先洁净了他的仆人。不仅如此，以赛亚也看见一个真实的需要。第八节这样说道，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以赛亚看见一个真实的需要，这地的百姓需要主。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身旁也是如此，我们都在亵渎神，埋怨神，悖逆神，人们需要主，这个世代，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需要主。可是谁肯去呢？我们看见主发出一个呼召，一个要求。100多年前拉丁木回应了这样子的呼召，神拣选谁要来去？神拣选谁呀？谁肯为我们去呢？上帝拣选那些愿意的人来服侍他，来服侍这地的百姓。神没有说我只拣选 PhD， 我只拣选那些 401k 已经存够的人，我只拣选那些时间很多的人啊。常常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配不足啊。神拣选谁呀？神拣选愿意的人。拉丁姆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受呼召，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位姐妹愿意来回应神啊？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外在的条件，我们的能力，神拣选那些愿意的人来服侍。像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有许多的服侍，许多工作，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很伤脑筋，未来新的一年啊，有各样的服侍，求主来使用我们啊，来服侍。所以以赛亚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他看见那个真实的需要，不是透过政治，不是透过经济，也不是透过军事。地上的君王乌西亚王也驾崩了，我们不能够依靠人。他看见真实的需要，神差遣了一个自以为不配的人，的确是如此，但是神洁净他，使用他。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个国家当时的犹大国，大部分的人，其他百姓却是怎么样？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是他们眼睛有问题吗？耳朵有问题吗？不是，他说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常常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看见这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为许多事情 debate， 一个 gun control 啊，两个党派都有基督徒，都引用圣经来支持，我们要 gun control， 我们不要 gun control。 我听到一个政治人物说，耶稣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去买枪，因为路加福音告诉耶稣说，哎，你们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哎，你们要把衣服卖了买一把刀，对吧？啊，路加福音20几章，啊，26章，他说，哎，耶稣要你们买刀来自我防卫。彼得就说，我有2把刀，也就说够了。可是我发现什么事情？当耶稣在科西马园被捕的时候，彼得拿出一把刀，怎么样？砍了一个仆人的耳朵。耶稣说什么呀？收刀入鞘吧，医治了那位受伤的人。 我们的方法不是透过武力，是透过医治，透过福音，透过福音的大能啊！我们发现这个世上的人就是如此，就是如此。那我们盼望在哪里？盼望在哪里？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九章，有一个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预言，神透过以赛亚这个先知所说明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以前读过一次，我们再次来读啊，把它记下来。他说。 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你是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当那日是哪一日啊？主再来之前的那个日子，主再来的日子，你会发现这几个国家原本彼此为敌为仇几千年，埃及跟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在埃及奴役有四百年的受苦，我们读出埃及记他们才出来啊。几千年来埃及就是以色列的仇敌，亚述呢，亚述就是今日的叙利亚、伊拉克这个地方。可是他说当那日这几个国家要彼此来往，然后呢谁呀、啊、埃及人与亚述人要一同敬拜耶和华。这实在是 amazing 啊！有可能吗？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这不是说整个国家都要归主，是神要从当中拣选一些人来敬拜他，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然后呢，这三个国家，以色列、埃及、亚述，要怎么样使地上的人得福？你觉得可能吗？中东的火药库就在那边，他们使整个世界都大乱，对吧？这三个国家要使世上的人得福，因为神要赐福给他们。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叙利亚是我的工作，伊拉克是我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带我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就是神的福音的工作不受到这些地区的一个限制。每个礼拜二早上，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会去 Grand Valley 参加一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啊，就是一个国际的 ESL 啊，那里面有埃及人啊，而且他成为我们很好的朋友啊，他们是 Coptic Christian， 是2000年一个非常古老的教派。这礼拜天这礼拜二上礼拜二又来一个俄罗斯人，哇，美俄不是彼此为敌吗？是一个 grandma， 一个老妇人带着他的孙子来美国，他孙子来美国读书，他们是 Russia， 他们是俄国人，跟我们在一起敬拜，跟我们在一起上英文查经班啊，我就觉得 amazing。什么能够打破这国与国之间的仇敌，让埃及人、俄罗斯人、美国人、中国人，我们在一起敬拜神？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拉丁牧还有这些宣教士所做的事情，也是你我在我们周围所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啊，让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本地的一个宣教士。我们身旁有许多的人还不认识神，求神来使用我们，将这个平安的福音、和平的福音来传扬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在圣诞这个季节里面来纪念主的降生，目的不是要去 shopping， 要去享乐，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这些圣诞树、这些礼品，而是看见主你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一个礼物，是赐给这个万国万族万民的礼物。主，我们更要看见即使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败坏，这样的不平安，主你仍旧掌权。愿主你差派你的使者，你差派你的儿女，在世界各地，哪怕是最危险的地区，都在传扬福音，希望人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就收刀入鞘，我们就放下手上的这些枪炮，一同来敬拜神。 更爱接纳我们身旁所有的人。求主让我们也同样有拉提木那样的一个心智，有像以赛亚那样的心智，我们看见神的掌权，我们看见自己的卑微，也求主你来洁净我们，来使用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来成为主你福音的一个出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月初的时候都会